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杨玄之沉声对法照说：“身为僧人，不求一心修行普度众生，却执着此物杀人越货，你不配披上这一领僧衣。”“ 凭什么？” 法照尖叫一声，面目狰狞：“无上大般若涅槃经乃是佛陀所留，理应天下僧人共享，非他们白马寺僧人所私有。”“看来你不但知道宝函的来历，还知道白马寺有东西二寺了。”“白马非马，一枝两花，都是白马寺，为何东白马寺持物自珍，我西白马寺却成了空壳子？这不公平！自汉明帝建两寺，我寺曾无数次恳切地向东寺请求共护共参，打开宝函，将佛法发扬光大，东寺僧人却屡屡借用官府对我西寺动手，致使我寺数次大劫，死伤惨重，何为公平？”法照声嘶力竭，气喘吁吁，形容如恶兽。东谷心说：“你既熟悉宝函的来历，自当知道那宝函是不应该被打开的。”“ 不应该被打开？不应该被打开吗？ 那为何东寺僧人最后打开了？而且一日时间多了百具的尸首。”法照狞笑着：“此乃报应，他们能打开，我们为何不能？”杨玄之大声地说：“那是他们糊涂。”“ 不，那是他们修行不够。 若是贫僧，定然是平安无事的。”说着，法照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得意之笑。“贫僧自幼出家，几十年来我一日懈怠，刻苦修行，放眼洛阳乃至天下，成就高于贫僧者寥寥可数。贫僧得了金函，取了圣经，参透成佛，定能够普度众生，发扬光大。”独孤信有些悲哀地看着法照：“所谓的修行，并不是研读了多少诗书，掌握了多少咒语，运用了多少咒术。真正的高僧拥有一颗大海一般慈悲和广阔的心，有一颗高山一般岿然不动的心，太阳一般温暖万物的心。若是你这样的僧人得了，定然要持保自尊，究极僧俗，扩大势力，做那无上的法王，引得天地杀戮，生灵涂炭。贫僧不管这些，贫僧只想得到那宝函，为此贫僧不惜一切代价。” 发招说着，双目赤红。独孤信摇摇头，所以你杀人如弃草芥，连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也不放过。杨先知扯过了一把椅子坐下，径直盯着法照说， 范元宝是你杀的吧？ 不是。法照笑着，贫僧为何要杀他？杨玄之一愣，随即说， 范元宝9年前那晚被刘白多看到和袁空一起杀人越货，袁空是你们白马寺寺主，你为防暴露便杀了他，这不是理由吗？ 法照笑着说， 刘白多说的往事的确让贫僧头疼，当年那事贫僧并没有参与，所以即便是你们追查贫僧也不怕，为何要杀他而惹祸上身呢？ 独孤信见法照的神情坦然，知道他没有说谎，便说， 那你为何让法昌过来找我们，说远空是法诀之师，让我们怀疑法诀为师报仇杀了范元宝呢？接着你又编出了什么顶骨舍利的事，说道品道红觊觎你们的东西，对你们阴谋下手，这些都是故意将祸水引向别人吧？ 法照笑了， 刘白堕说出远空和樊元宝的恶事，法昌回来告诉贫僧，贫僧并不害怕也不想掺和，但是法觉激动的要命，他嚷着闹着要去找你们把事情搞清楚。这个师弟贫僧太了解了，为人太单纯了，而且对贫僧已经产生了恶意，他要是当晚去找你们，说不定把贫僧的事情就会全部抖了出来， 贫僧只能让他闭嘴了。 也是这个时候贫僧知道必须除掉法诀了，否则要坏大事。不过他若是死了，你们定要追查，故而贫僧要寻个脱身之法，偏偏法诀因为恨贫僧的关系和道品道红开始走得很近，贫僧便可嫁祸给他们，事情若成了，他二人被斩，宝函自然就落到了贫僧的手里。为了保证成功，贫僧便编出了佛顶鼓励之事，装的一副被道品道红欺负的可怜相，请你们同情。 听到这儿，杨玄之等人的心中石头落了地， 法觉果真是他所杀。 独孤信问道， 你如何杀的法觉？ 永宁寺里的命案属法觉的最为蹊跷了，难以理解。独孤信他们现在只知道法照利用法觉患有气疾的毛病，投放麝香让其死亡，然后制造假象嫁祸给道品二人，但是现场却不可思议，法照肯定是杀了法觉之后从内部锁上殿门，再伪造假象嫁祸给道品最终脱身的。问题是他如何做到凭空消失的呢？ 法照得意地笑了，看着杨玄之、独孤信、彭越，他说， 你们三个人都很聪明啊，难道还没有猜出来吗？ 彭越怒道， 少得意，快说。 贫僧杀人之后并没有离开，就在里面。 独孤信闻言双目圆睁， 他拍手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彭越仰望，大将军，你 我们一直都被四维困住了， 只想着凶手杀完人之后如何才能穿墙而去，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出去。哼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 发招报以一阵的低笑，杨炫之此刻也明白了。 难道是那…… 独孤星大声地说， 对，是那尊假祝佛。 什么？彭越还是没有反应过来。假祝佛？ 独孤信解释说，那尊假祝佛十分巨大，里头是空的，法昭害死法爵，伪装之后就躲在那里。 法昭笑着说， 是啊，久闻独孤郎文武双全，果真是聪慧呀。法爵每晚都去大佛寺休息，那晚被贫僧威逼之后，他心神烦躁，贫僧料到他定然会去老地方修行他的静心咒，便提前将一块麝香放置在香炉中的檀香粉下。法爵修习静心咒肯定要点檀香，檀香引燃，随后就能够引发麝香。那时他已经进入静心三摩地，身心无动，自然气急发作而亡。待他死后，贫僧在他的尸体上做好伪装，从内部反锁殿门，然后掀起家住佛，钻进里面坐了一夜。第二日清早，军士打开大佛殿，见殿里空无一人，又见法爵死了，十分惊慌，急忙派人在殿外看守，接着去禀告你们。趁着殿中无人，贫僧从家住佛里出来，躲于帷幕之后，等寺内的军士僧众涌进来，贫僧悄悄混于其中，于是就造成了凶手凭空消失于室内的假象。而他没有想到吧。法昭说完，得意之色溢于言表。贫僧之所以想到这个妙计，也是听闻早年这家住佛的故事。这家住佛在永明寺的时候，传说半夜下莲台走动，天明后莲台周围满是脚印，其实都是寺里僧人做的，躲进佛里面半夜装神弄鬼，以此来欺骗信众。法昭说完大笑起来， 既然要嫁祸，你为何当时说什么法诀是修行时走火入魔，断了心脉元气的呢？ 是啊，嫁祸也得有讲究啊。 贫僧若是上来就说，效果不足的。另外，贫僧也是见识了这位彭典型的高超的验尸手段的，知道他能够看出那伤来。只不过贫僧没有料到他竟然能够看出那伤是伪造的，着实厉害呀。 独孤信又问， 那李苗校尉呢？也是你所杀吗？ 法昭顿了顿， 贫僧害死法爵，未能成功的嫁祸给盗品二人，便苦苦寻找机会再次嫁祸，想不到机会送上门来。 杨玄之说， 盗品是太子，李苗曾是孝庄帝的护卫，此事你是如何得知的？ 这要怪李苗了，他自己喝醉了酒喃喃自语，贫僧正好听到。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。贫僧见他烂醉，便决定下手。不过下手之前，贫僧找到了法昌，让他做好准备，自己下手偷盗宝函。但是法昌这个家伙，贫僧已经很不信任他了。他和刘芝的感情甚好，而且自打法诀死后，他就想方设法要离开贫僧，故而贫僧传言给刘胡，让他前来盯着，以防不测。杨玄之苦笑着说：“哼，倒是心思缜密呀、啊。”哼，贫僧秘密地跟着李苗，见他竟然要去胡僧院找道品，贫僧大喜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于是在胡僧院外，贫僧截住了他，将他骗到火堂，然后放火将其推入火中。彭越讽刺地说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你便如此绞尽了脑汁，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呀、啊。”法昭扬起了头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你们的确厉害呀，接下来的事情发展的超乎了贫僧的意料。法昌和刘芝果真要带着金函出逃，幸好刘胡杀了法昌，但告诉贫僧，金函里空无一物。贫僧刚开始以为佛宝在刘芝手里，所以必须找到他。”杨玄之说：“用的是飞鸦松树吧？你怎知刘芝在何处呢？这个太简单了，刘芝和法昌有一秘密的见面的地方。贫僧料到法昌刘芝分开时，定然会约在那里会面的，便以法昌的口吻送信于他，约在罗汉堂见面。”说到这儿，法昭满头大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：“他看到贫僧很惊讶，贫僧骗他说法昌受了伤，已经妥善地安置了，他才半信半疑，又从他的口中得知他无至宝。那么看起来，那个金函一开始就是空的。贫僧顺藤摸瓜，自然知道宝函肯定是在多罗那里了。”独孤信看着法昭，越来越觉得此人甚是可怕。他说：“然后你就杀了刘芝。”“这样的人自然留不得。贫僧是做了伪装的。”你的伪装做得很没有水平啊，连大将军都看出来了。”彭越笑着说。法昭没有接话，他接着说：“刘胡杀了孙岩，再次失手，贫僧被你们看得很严，所以越来越明显贫僧知道暴露是迟早的事情了，所以必须放手一搏了。”独孤信摇了摇头：“孤注一掷啊。于是你让刘胡的妹妹朝云进寺，你刘胡明面放火制造混乱，让刘胡的妹妹暗中配合。贫僧没有选择。”法昭恼怒起来：“也是你们给逼的，可惜呀、啊、刘胡那厮太莽撞了，下手太早了，害得贫僧狼狈不堪。更可恨的是，去胡僧院也没有找到至宝。”独孤信说：“不该呀、啊，你不该对多罗大师下手啊。怪不得贫僧，贫僧早看得不顺眼了，他并非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” 说到这儿，法昭欲言又止，很快他转移了话题说， 贫僧躲在这里都被你们找到了，也算天意。好了，贫僧该说的都说了，贫僧且问你们一件事。说。 法昭看着杨玄之， 你们竟然知道朝云的事，想来他没得手吧？得手了，但被我们发现了，他已然撞梁而死了。 法昭听完双目黯然， 那佛宝呢？ 杨玄之说， 已经物归原主了。贫僧有个请求。 彭越鄙视地看着法昭，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 哼，还有这样的底气？杨玄之摆了摆手， 让他说。 法昭剧烈地咳嗽起来，脸色越来越苍白，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。 贫僧一生都为那佛宝，如今看来，只能是水中的幻影了。贫僧临死之前，能看他一眼吗？就一眼，也算了却贫僧的心愿了。法昭言语恳切，看来是真心实意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人》，洪小江、乌大维作词，董红作曲，王丽演唱。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，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，人有危险好人当，人有艰苦好人当。

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发烧剧烈的咳嗽着，脸色越来越苍白，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。他说：贫僧一生都为那佛宝，如今看来只能是水中的幻影了。贫僧在临死之前能看他一眼吗？就一眼也算了却贫僧的心愿了。法照言语恳切，看来是真心实意的。可是彭越断然地摇着头说：不可能，你还是老实伏法吧，明日押送你去洛阳城中有司发落。明日，明日贫僧还能看到明日的太阳吗？独孤信觉得话中有话，此话何意？法照垂下了头，默默无言。独孤信见了，不由得心中生出无力之感，叹息着说：佛经有云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真是所言非虚啊，人活世间，当努力而活固然不错，但也要深知何所为，何所不为。法照，你修行一生，最终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是可悲可叹。说完，独孤信站起来，双掌合十。法照见他如此的动作，大惊，脸上显出了无比的恐惧。他焦急地说： 别念，别念啊！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，独孤信的口中已然送出：南无。 别念呐，别念这句真言呐。 法照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，那声音凄厉无比。包括独孤信在内，众人都愣住了，不晓得法照为何如此。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异样，那蜷缩在墙角依墙而坐的法照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，那张脸也缩进了宽大的僧袍之中，继而僧袍里一阵连绵的抖动，好像水面起了层层的涟漪，然后包裹法照的僧袍慢慢的、慢慢的瘪了下去。这是庞月大惊，迈步向前掀起了法照的僧袍。啊！暗室之中众人齐声大叫起来：蜘蛛！无数漆黑硕大的蜘蛛从法照张开的嘴中蜂拥爬出，四散开去。法照！独孤信冲上前将法照从蜘蛛群里拖出来。 你们 法照的声音极其微弱，但是听起来痛苦恐怖。 你们都逃不了的，都要死，都逃不了的。 很快这声音彻底的消失了，刚才还活生生的法照几乎瞬间就被这蜘蛛群淹没了，只剩下那双空洞的眸子冰冷地看着前方。所有的人都吓坏了，用脚踩，用刀剑斩杀，但是蜘蛛的数量太多了，而且行动异常的迅速，他们爬进了缝隙，冲出了门，很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等杨炫之等人清醒过来，那窗台之上，僧袍之下，只剩下法罩的一张完整的人皮。 庞月喃喃地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 独孤信看了看杨炫之，倒是让我想起了两件事。杨炫之点了点头，他显然猜到了独孤信要说的。独孤信悲哀地说：“诸位还记得《血神丧》里面那十几具僧人的人皮吗？当年胡太后将原来此地的二三十名僧人拘禁审问，他们顷刻之间也变成了人皮，从中也爬出了蜘蛛。” 彭越接着说：“多罗大师说那是因为他们中了飞升咒啊。 他们私自打开了宝函的最后一层，释放了里头的诅咒。”独孤信看看法罩的那具人皮，接着说：“这和我们看到的一模一样，想来所谓的飞升咒是一种特殊的咒虫，就和法罩施展的杀死猴急的银咒虫差不多，不过可能更厉害。这种咒虫一旦进入人体，便会快速地在身体之中繁衍，遇到激发便破体而出了。” 杨玄之赞同独孤信的观点。方才法照原本还没事，你无心念的那一句南无，他就变成了这样，而且他拼命地阻止你念，这说明这句佛号是激发飞升咒的咒引。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二三十个僧人临死之前也是集体念这个佛号出来的，然后在佛号声中变成人皮的。独孤信脸色凝重。 彭越说：“大将军固然言之有理，但是蜘蛛存活的时间并不长啊，总有死亡的时候。飞升咒被释放都这么多年了，不可能他们一直存活到现在呀。” 独孤信不知如何回答，倒是杨炫之微微一笑说：“ 如果有母虫呢？”“ 母虫？”“ 我虽不知这飞升咒是何物，但觉得和蛊毒有些相似啊。若是有母虫寄生而活，它就能够源源不断地生出后代。” 彭越很吃惊地说：“对，多罗大师说过，当年他闭关九年，研究破除飞升咒的办法，后来将其封印在一个铜箱之中，那个箱子也失踪了。” 杨玄之说：“箱子失踪了，定然是有人拿了去。若再打开，那母虫不就再次被释放出来吗？”“ 哦，大人说的是啊，那母虫就在寺中啊。” 杨玄之长叹一声：“是啊，法照如此，我想这是极有可能的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心头惊诧，尤其想到法照临死前说的话，不由得毛骨悚然。 酒水倒入了盏中，芳香四溢，桌上的菜肴冒着热气，却无人动筷。杨炫之端起了酒杯，笑着说：“ 诸位，找到了法照了，条条命案都有了结果了，也算是找到真凶了。来，诸位举杯。” 众人举杯满饮。独孤信喝完了，放下了酒盏，说：“ 法觉、李苗、法昌、刘知、孙岩等人，包括侯吉、侯庆、道红，弄清了死因，加上狐女、骆子渊等， 一桩桩一件件交织复杂，虽然是挖出了底，但还有些事情依然是隐晦不清的。杨玄之眉头紧锁说，是啊，眼下最要紧的有三件事。其一，堕落大师身受重伤，依然未能醒来，务必要保住大师的性命。其二，寺中那飞升咒母虫还在，若不除去，还要为祸人间。这件事情我等无能为力，只有依靠多罗大师了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杀死樊元宝的凶手依然不知是谁啊。 彭越说，是大人，此事最为奇怪了， 寺中就这么些人，死的死，伏法的伏法，小的想破了脑袋也琢磨不出到底是谁杀了樊元宝啊。我想樊元宝系仇杀是肯定的，根本原因还是九年前他和白马寺寺主袁空干的那桩杀人越货的坏事。独孤信的话让众人连连点头。 按大将军的推测，最有可能杀樊元宝的就是白马寺的僧人了。可现在法照声言未杀， 袁空虽然是法觉的师父，但是法觉和樊元宝不熟，也不认识他，果儿也不可能是他杀的呀。至于法昌了， 那就更不可能了。 如此一来，寺中无人有杀人的动机了呀。庞月说着，此时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默。杨玄之说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。明日先去探望多罗大师，然后再寻找出那飞升咒的母虫。 是。 大家点头称善，喝完了酒各自起身欲回房休息。正当众人走出殿堂的时候，一个军士气喘吁吁地跑来了， 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大事不好了。 军士说着跪倒在地。杨玄之说，何事如此惊慌？ 宇文郡主，他。 独孤信闻言大惊失色地说，郡主怎么了？ 宇文郡主不见了，不见了。 独孤信一把扯过了那个军士， 何时怎么不见的？ 军士结结巴巴， 方才我等给郡主送夜宵，进房就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了，里外都找遍了，没有见到郡主的影踪了。 郡主是不是出去了？ 没有，我等一直在外巡视，公主自晚进房就没有出去过呀。 行宫搜了吗？ 搜了，整个北寺都搜遍了，毫无所获。 独孤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 彭越说，大将军，大将军。大将军不要担心，全寺已经封锁了，郡主不会有事的。 独孤信茫然地摇着头，郡主乃丞相之女，丞相对我恩正如山，郡主是我从小看大的，待如亲女，若是有了差池，我如何向丞相交代？杨玄之沉思了一会儿，对军士说，之前可有人进过公主的房间？ 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一个时辰之前慧宁进去过。 慧宁何曾看她出来过？ 这个好像没有。 杨玄之大怒， 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什么叫好像没有？再想一想。 军师认真地想了想， 我等在外巡视， 看守房门的只有两个人，每次郡主进去之后都会向我们通报的，故而不用分神。至于慧宁，他是熟人，没有格外的留意，不过应该是没有出来过的。 杨玄之气急了，混账东西，快去行宫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杨玄之等人急匆匆地来到了行宫，进了宇文未央居住的礼佛堂。房间里格外的干净整洁，床榻上被褥叠放得整整齐齐，桌上的一壶茶水还放在上面，杯盏之中茶还没有饮尽。彭越转身对军师说，真是蹊跷了。魏宁那儿搜查了吗？ 搜查了，没有人呢，连他的女儿也不见了。 一帮人沉默不语。独孤信坐下冷静下来，想了想说，郡主没有出去，慧宁进来也没有出去，可这二人都不见了，只有一个解释。 杨玄之说，大将军和我想的一样啊，这个房间里怕是有暗道。 彭越有点不敢相信，什么？二位大人的意思是慧宁劫走了郡主？ 杨玄之惆怅地站了起来， 除了慧宁不会有别人了。那 他为何要劫走郡主呢？ 这个我也不知啊。 独孤信站起来说，好，既然有暗道，各位仔细的搜查，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。 是。 军士们答应了一声，分散搜索。独孤信他们三个人也加入了其中，犄角旮旯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搜索了一番一无所获，独孤信不免焦躁起来。一个军士走了过来，递上了遗物。 大人，小的在地上捡到了遗物，甚是华贵，不知是否是郡主的。 那是一根细细的簪子，纯金所造，镶嵌着宝石，簪身用细若毫发的游丝线雕刻出一只展翅的凤凰，工艺精湛。 独孤信见了眼前一亮， 此乃郡主之物，你何处找到的？ 礼佛室内。 带我去。军士引着独孤信来到了小小的礼佛堂，指着供奉在正中的一尊两人高的佛像说， 就是在此佛像的下方的地上捡到的。 独孤信和杨玄之相互看了看，点了点头。杨玄之大声地说，将佛像搬开。 十几个军士围住了佛像，使尽了全力，竟然不能移动那佛像分毫。 彭越看着着急，卷着袖子走了过去， 一帮废物，谁看我的？ 他对着佛像双手合十，道了一声罪过，跳上了莲台，扯着佛像的手臂用力的拉扯，只听得嘣一声闷响，彭越大叫起来， 坏了坏了，我把佛像弄坏了。 不过很快彭越便反应过来了， 我这佛像是铜的呀，我力气再大也不能把佛像的胳膊扯下来呀。 正说着呢，忽见威严端坐的佛祖竟然缓缓地向一旁移动起来。在佛祖的背后，一个宽敞的石门出现在眼前。 果真有暗道。 杨玄之大喜，独孤信在前，众人在后，打开石门缓步进入。暗道十分的宽敞，青石铺地， 便是墙壁也装饰得金碧辉煌。 杨玄之叹道：行宫是原来皇室居住，留有暗道，以防不测也是自然。不过想不到连暗道都装饰得如此奢华呀。 独孤信心中焦急，哪顾得了欣赏墙壁上的装饰啊，他迈步如飞，这就快点发现宇文未央的下落。 暗道之中黑暗一片，即便戳靶也只能照到几步之外。一帮人匆匆地往前走， 走了没多久，最前方的独孤信突然站住了，跟在他身后的彭越一个趔趄差点撞到了他。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大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重生，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喷涌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人》，洪小江、乌大维作词，董红作曲，王丽演唱。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，好人是那夏天的雨，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海之道》，杨玉鹏作词，厉宇翔作曲。